上的高原，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。青青的牧场，袅袅的炊烟，阿哥的弦子回荡在山谷，善良的姑娘又在思念着他。梦中的香格里拉，像那一幅画卷，远处连绵的雪山，像那天边飘动的哈达。梦中的香格里拉，像那一幅画卷，汹涌澎湃的三江，把这爱洒向人间。高原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，宽广的蓝天，雄鹰在飞翔，姑娘的歌声回荡在原野，善良的阿哥又在思念着她。梦中的香格里拉，就是我的故乡。远处连绵的雪山，像那天边飘动的哈达。梦中的香格里拉，就是我的故乡。汹涌澎湃的三江，把这爱洒向人间。梦中的香格里拉，像那一幅画卷，远处连绵的雪山，像那天边飘动的哈达。梦中的香格里拉，像那一幅画卷，汹涌澎湃的三江，把这爱洒向